锵三人行，咱们很感谢这个左小雷啊，咱们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给我上了一课。我刚才还在 金融危机第一课， 金融危机，我现在就觉得呀，就是我作为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啊，是不是需要懂点这个？因为我这恍惚间啊，我觉得有点恐慌，就好像我所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呢？有一帮人呢，他在玩着这个，可能也是来源从我们这儿出去的钱，他耍来耍去。但是我们一点点都不懂，我们就知道买点股票，买点基金，但是好像还有很复杂的叫什么金融衍生工具。但是这个东西你最后发现，你要一点不懂啊，它好像直接会最后会关联到你的个人利益。 但你懂了也没什么用啊，问题是 懂了再识别他们嘛。 不，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一般老百姓你要懂那么复杂，因为我从现在重新思考啊，不是老在说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他那些东西可能不应该虚拟到那份上，所以我觉得 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不应该虚拟到那个份上啊。那就是说我们将来怎么发展这个金融市场怎么发展，我就要大家要重新思考了啊。这个全球的游戏规则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咱们中国是不是金融没有这个问题呢？ 啊，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至少我们没有那么多衍生产品，还没开始啊，所以我就。比较强调的是要我们新兴市场来说啊，你的经济发展水平，你还没有美国这样的承受能力。特别是美国人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美元这种本位的国际地位，它是可以发钱来救的，你知道不知道？那你新兴市场的国家，如果你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你要知道你救不了的。就像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泰国一样。泰国当年的他，如果那个泰霸发了有人要啊，他也有具有这样的权威的这个国际货币地位的话，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可能要改写了，是不是？但是呢， 当然了， 现在不是啊，这你不是啊，所以呢，所有新兴市场的国家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你不但是不能这个有侥幸的心理啊，我搞一个这个泡沫出来也没关系啊，因为你救不了。还不说你的经济本身还真的是承受不了这个东西，华尔街都承受不了这个东西，美国最强的经济实体它就是差一点亡火自焚呐、如果不是美元能够这个美联储有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啊、能够印钞票，去国际中央银行的这样地位，华尔街这一次真的是可能就 完蛋了， 就可能 末点。因为你想想看，你美国哪来突然之间可以拿几百亿说我要来救这个 AIG， 你这个现金的供应 不是不光是这个问题啊，你说在泰国的时候它是这个问题，人家一危机一发生在你的国家的时候，人家是抛掉你的货币、然后去换成美元的、你不说我印泰霸就行了的、因为你不能印美元嘛，是不是？ 你别说 对不、 对、 是这个问题、 就是、但我觉得这回啊，美国政府去救 AIG 啊，也是一个，当然你可以说帮了很多人，因为很多的小投资者啊什么的遍布全球，真的很惨。但是事实上你也可以说他做了一个不大好的一个示范，就你比如说你，因为这到底是再大它是个私人机构，你现在要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的问题是出在他自己犯了错误上面，他自己做一些事情做得很鲁莽，甚至很贪婪，犯了错，他现在差点有问题，你拿全美国的纳税人的钱去救他，那么这样子你以后呢就会让很多机构呢就更加会有那种不必负责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比如说随便再举个例子，像现在也有很有危险的一家机构，最近讲了好几年，就通用嘛，通用汽车。他你如果用同样的逻辑说通用汽车垮了那不得了，下面二十多万人呢，在美国 听说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现在都想要国有化。 对啊，但是大家都说我完蛋了，你来救我，对吧？你来救我。 我就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嘛，国有化成了这个金融自由化，这个带来的危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搞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很讽刺的。那您说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说，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它可能留下一些叫做道德风险的这样的问题 啊。这就是可能雷曼兄弟没有被救的这个 原因之一 啊，原因之一。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了，出于目前这个阶段啊。我觉得美国政府他不得不做，我刚才说了，如果不做，比方说他不国有化， 这个 两房、 两房， 假定这两房啊，我估计华尔街真的就是很难撑下去了，因为他全美国的12.8万亿的这个抵押贷款，他有这个5.2万亿啊，43%呐、而且呢，他3万亿，其中的三万亿。 都是被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持有的， 嗯， 15000亿是被其他的这个外国人持有的， 嗯， 就是说他要是不完，他要是一这个倒闭，那就意味着他这所有的资产全部就没有价值了，全完了，那些这个金融机构那就不是一家雷曼倒了的，我估计那其他的都要倒啊， 嗯， 好，如果其他都倒了，那华尔街还有什么？他就 没了， 元气都没有了。 改旅游不行街了。 不过我觉得现在你光说旅游步行街啊，我觉得也真是看起来就你觉得很讽刺。你比如说华尔街最有名的地标那头牛， 对，牛是 那是美林的牛吗？这个你想想看，现在还游客去了，还要去摸摸那头牛。我们中国游客去了，还要骑骑它， 沾财呀。 对啊，你看美林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你哪能想到这一夜之间就这么卖掉了？ 对。 这是 百多年 活生生的泡沫， 说明这个危机是多么恐怖。 对啊， 哎，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个危机啊，我还看到复旦大学一个学者他写了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说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机会。说为什么呢？说现在等于说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10000多亿， 去买货是吧？ 说我们这个外汇储备里的构成呢，说我们本身就是两房的，等于说大的这个股份这个持有者是吗？ 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但是他当然说了，他说这东西要靠人才，要靠这个很高的技巧。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掌握机会的话，这个时候就说过去中国呀一直处在这个产业链价值链的尾端，感觉是个受剥削的命运。但是这个时候好像中国有希望在国际上争得更多的话事权，甚至是一些商品的定价权，他认为我们可以掌握这个机会。 我觉得应该掌握这个机会，就是中国人现在马上要开始研究。我就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们要反思，我们反思完了以后，我们要参加这个全球金融这个架构的重新重组，你知道吗？这个肯定是这个华尔街的这样一场大危机完了以后，我想全球的这个金融体系应该有个非常大的变革，它的游戏规则应该有很重大的这样一个改革。那么中国应该好好的研究这个东西。既然这华尔街的实践证明它失败了，那么新的东西要出来啊。那我们如果能够成功的避开了这一次危机，那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成功的这避开危机的这样一套东西搬上国际的舞台呀，是用。但是你要研究啊，你哪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哪些东西是非常有效的，而哪些东西你是应该这个退出去的，我应该怎么改变的，像这种你要思考。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在这里，但是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得准备。你现在就得思考，到时候这个全球金融这个体系重新在这个格局重新划分的时候，这个游戏规则重新在要制定的时候，那中国人能够拿得出自己非常有这个权威的这种意见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家还可能认为有机会的，就是说你可以去，你站在产业链的尾端，你就要跑到前端去吗？那不是正好我就把他那些机构买过来吗？ 买过来 了。这个东西一定要谨慎。第一个呢，美国政府可能不允许你去大幅的持有他的那些，但是小比例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呢，要非常慎重。这个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买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买的，是不是？比如说雷曼就是不能买的， 啊、 你知道不知道？ 对、啊。 为什么呢？这种中介公司啊。实际上他是没有什么资本的， 对， 他资本就是那些人， 对， 好，那些人呢，你树倒就猢狲散， 对， 好，你就算他把 他 买， 能散伙 的，你买过来他可以走 的， 你要很好的能管理他，是不是？你要是不能管理他，那他就走的，走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的， 对， 而且他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对不 对？ 他是所谓的他持有的那些过去的 CDO 啊，这个证券化产品啊，那些东西一钱都不值的。 对啊，因为所以这个买这种投行呢， 这个、要小心的。 你是要很配的，比如说像美国银行，他买 美国银行可以 就很对了，因为他的投行业务就做得不好嘛。然后他现在就是要这批人，让他整个集团更完整嘛，去更壮大。那你得就是想清楚是怎么个买法。 没那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对啊， 像美国银行就是像这种商业银行。 对啊， 传统的商业银行。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的，对， 传统商业银行可以考虑， 因为它还是相对的那种这久经考验了 啊， 就是它的那种运作的模式啊，相对保守一点啊， 稳 啊， 然 后还有能源、啊、 能源，对，咱们做好准备，把好华尔街变成长安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像您总是强调说要充分估计到这次金融风暴带来的这个危险，对，会给全球经济格局最后可能都会造成损害。那我想知道对中国呢？ 啊，我觉得中国在目前来说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要注意，这个全球的这种华尔街和欧洲的这个金融市场在震荡的时候，就是那些金融资本啊，有可能会到处去流窜的啊。 对。 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这些金融资本的流进啊。这个我说的不是那些直接投资资本啊，就是金融资本的流进。那像中国现在的这个资产市场在调整的过程中间，它很大的可能性，如果你不断的升值人民币升值，它就赌你这个升值它都要进来，你知道吧？加上你的这个4%几的利率，如果你继续升值，它有无风险的这个收益在那里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当前这个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些资本在这个时候流进来的时候，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事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这是应该马上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这个华尔街和这个房地产市场，它这样出现这种崩溃式的这种变动啊震荡的时候，马上就会影响它的实体经济的。它从实体经济很直接的一个就是它的减少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收入和支出，因为美国的这个消费啊是占到它的 GDP 的70%的。 对。 那它如果它的消费收入一减少，它消费支出一减少，它的这个消费市场它就会萎缩。 对。 消费市场的萎缩以后呢，马上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 顺差国家， 出口啊，欧洲也是对它顺差，日本对它也是顺差，亚洲很多都是顺差。那么你就可能出不去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需下降。 对， 这个那么对中国的出口就会产生直接的 影响。本来就已经这两年已经不好了，开始。 这个现在就是说，好像全世界都感觉政府救市似的哈。那最近这个中国就是调低什么叫存款准备金率啊，还有什么贷款基准利率啊，这个是不是跟他们外国政府干的是同一件事呢？ 啊，我还不这么想，我觉得他还是主要应该主要的目标，客观上。可能起到了这种应对这个什么、 就是、 这种 危机 啊结果，但是我觉得主观上啊，他的目标还是针对中国的经济形势的这种变化。因为下半年嘛，不是两个目标嘛，一保一控啊，控通胀，控这个保增长，是吧？但是因为统计局的数据，上个星期我觉得他是在做铺垫呐，他刻意把它提前了两天，发布。我当时就说了，他们记者问，那为什么他要发布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数据比较好。这个要这个就 好的时候发布。 因为他提前发布呢，给大家一个信心嘛， 对 是吧？ 对对， 而且可能也给这个货币政策留下一个空间和铺垫。 对， 因为通胀数据显然连续四个月的下降，而且呢八月份有下降的幅度很大，已经下了5%了，是吧？那么那也就是说我们前期的这个控制通胀的这一系列政策啊，可能已经发挥它的作用，这样的整个市场的这个通胀预期在下降。那么如果这两个目标，那通胀有了相应的一个控制啊，这个而且相对的一个稳定，那么当然注意力就可能转到这个保增长上来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两天以后，中央银行就宣布它要降利息啊， 两率 这个对两率啊，是吧？它从中央银行这个角度来，货币政策角度来说，它是相对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相对低一点的这种资金成本，那就有利于鼓励这个投资嘛。那鼓励投资，它就是在鼓励这个经济增长嘛，是吧？而且特别它把它放在这个中小银行的这个存款准备金率下降，那也就是解决我们目前来说这个经济增长中间的一个非常大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贷款越来，是吧？他就这种政策的引导，就是向中小企业倾斜，这资金的倾斜。 不过我想这一次这件事啊，还是有点好处。到最后，这好处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很多事情之外，包括整个社会，我都学到很多教育。 怎么讲？ 比如说，你看过去10年来，全世界吸引最多人才投入的行业。所以顶尖人才都投入到金融业，几乎 对，都说得让孩子学金融的， 对，都得做投行。那么你再回想10几20年前的时候，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都是跑到工程啊或什么的， 对对对。 那么很不一样，就是跑到金融界干，就是搞很多现在越搞越虚的这种东西。 就你没有推动到整个社会或者实体经济的一个很实质的增长。你如果最优秀的人才啊，现在已经，我记得有一回我们跟郎咸平不也谈这个吗？如果最优秀的人都跑到金融业去的话，那你比如说我们将来需要搞这种生物科技， 对 对, 对， 做什么事，那就那些地方我们会缺人的，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也不一定是坏事，就给大家看到，哦，原来搞金融是不一定全都是有美好结局的。 就是您说这些人就搞金融，像华尔街这些人，平常看着人五人六，我慈善晚宴什么的哈，他你说他心里有没有这种社会责任，或者说道德之类的东西？ 我跟你讲， 按说他掌握那么大的资金， 不是他，我觉得的。这个金融行业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企业，可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个问题。金融行业是比较突出的，他对这个社会责任的理解啊， 很不一样。 就是donation 啊，就是捐款啊。可在这个层面，我只要把我的赚那么多钱拿一点点出来，我去给做什么地震啊， 对， 捐款啊，或者哪个学校啊，我资助那些贫困学生上学啊，和办一个小学啊，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但实际上呢，我觉得真正的社会责任是要体现在你在做你这个行业的整个的这种 社会 行为和结果啊，就是说你的这种这种价值观吧，我们就说啊，你要体现在不是看你怎么说啊，最后要看着你在这个金融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最后带来什么结果，你这个东西对社会的这个贡献啊，和对社会的影响，我觉得要在这个层面上要进一步的很深刻的去考虑。 对，结果最后你说他意识没意识到他是在制造地震呢？ 对呀， 啊， 我就说 就是啊，他，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而且你是犯了错之后，你的责任是不相称的，你害人害了很多，但你自己受害不一定很甚至是最严重的。 就是说他最大化他的利益，他想办法赚钱，这个应该也无可非议，也无可指责，但是你一定不能够说把这个结果最后呢让 别人 来吃苦果。 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像这样的他们过去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但是他们这个行业是最被社会艳羡的一个行业， 羡慕。 这本身是我觉得不大好的一个教育，就除了我们说所有优秀人才都想进这行之外，就是你给人的感觉说你为什么想做这个，你想想跟过去很多别的行业不一样，比如说你想当一个工程师，你想当一个科学家，你想当个学者，想当什么，你除了说我能挣钱有社会地位，你会说哦，我能够做火箭，我能够做个软体，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你很简单，你问一个年轻人，你想当投行，你做什么出来，你弄一个什么赚钱，那么赚钱之后他能够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的，比如说过去十年来国际的奢侈品市场增长得很快，里面其中一大部分就是跟这个金融行业的成长是同步的，就是说 买得起， 对，就是现在其实首先这个经济已经受影响首当其冲了，就是 LV Prada 这些牌子了，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客户里面一大部分是来自这个圈，就是这个圈，你想想看到最后我们关于他们印象就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穿得很好，玩得很好，那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东西呢？ 为人类贡献呢？ 对， 何德何能？ 你就想不出来。 金融业行业它应该是个服务行业，它应该是这个提供服务，让这个资源配化的这个效率啊不断的提高。然后呢，要怎么样的推动这个公司的成长，然后推动经济的增长，应该是在这个层面上怎么样改善它的服务，让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有效率。那后来就是走得有点偏颇了。就走到了那种把它虚拟化的那东西，离实体越来越远，所以我就说要重新思考这个金融服务业究竟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怎么样回归到它的本源，怎么样真正来为这个实体经济的推动来发挥它这个服务业更有效。 咱们该给华尔街办办学习班了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个问题，就是最近我们请好多经济学家，有的经济学家呢，那感觉就是说悲观，就是说中国经济甚至说出面临崩盘，甚至说你看着吧，到年底现在大批企业就在倒闭啊，会进入一个萧条期。我想知道您的预计呢？ 我觉得啊，我们对这个形势判断呢，要有一个要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啊，不能似是而非的说啊，大批的企业倒闭啊，这里一片狼藉啊什么，我觉得这个都不太科学啊，都不太准确。那我个人这样看啊，这个 10.4 的增长啊，从 11.9 降到 10.4， 那大家都认为哦，就大幅下滑啊，经济放缓。那我觉得对这个 10.4， 我觉得应该有预期。 应该不是说这个感觉到非常突然或者非常那个的，因为我们两房是这年初定的目标嘛，我们叫房过热嘛。房过热什么意思？那11.9就说明是过热的嘛。 对啊， 那我就 达到目标。 那我要是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政策调整的话，它一定是低于11.9的。好，那么10.4是不是太低了呢？那因为我们还有个底线呢，是8%嘛，是吧？那8%呢，也就是说这是个引导性的。那就是说低于这个8%，可能是我们经济正常不能正常运行的一个指标，是吧？那现在你是10.4，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吧，是不是？那比八高2.4%，比11.9低1.5%，这不整在我们这个区间里头吗？还偏高，是吧？它不是在中间，还不是均值，是不是？好，首先你对它有一个看法，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吧，解读。然后呢，你两房就是房通胀、房过热这两个东西的这个调控啊，它是有个互相有个 trade off 的，有个平衡的。你调通胀，你就要紧缩，你要减少投资，那经济增长一定要下来的，是不是？那相反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你两房你都要找到平衡的这种调整的话，它一定要下来的啊，这个也要下来，这个也要下来，你这叫做这两房都房了嘛，是不是？所以你对这个政策的调控啊，这个结果也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在。 我听您的意思是，觉得现在的形势等于说还在这个控制中。 应该是你有预期的，这个你知道吧？就说你不要感觉到，因为它一下来了以后，你就觉得哦恐慌的不得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中国要适应这种平稳增长，这样一个态势。不能老是两位数以上增长。我且不说我们那现在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基数已经很大。美国是不可能是到11.9的增长的， 全世界都 那3.几的增长，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全世界都很难讲， 还不说我们那11.9里头可能有很多是不是很有效的这种有一些这种比方说不节能减排的那些成分在里头啊，是不是？等等，像这样一些问题，说中国呢还面对着你自己的结构调整，面对着你的这个环境的成本，你要重新把它。